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经科注》第787页啊，787页。第七行，第七行下半段，三者修行六念，这个六念呢，我们有一个参考资料，揭露丁福宝佛学大辞典的六念。念佛、念法、念僧、念戒，我们晓得念戒啊，戒是佛的行持啊，佛经上有理论、有方法，怎么落实啊？戒。是佛教导我们些理论方法落实，落实在生活上，要把它做出来，这是真实的受用。如果不能落实，那就不是真的，所谓是摄食素饱。自己不能得到真实受用，依然还是有妄想，还造业，业招轮回果报，这个跟佛的教诲也完全相违背了，所以戒是学佛的初阶，也是学佛的圆满。初学的时候为什么要这样做不知道，勉强去学习，到成佛之后，你起心动念言语造作，自然跟戒律完全相应，像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49年讲经教学，确实起心动念言语造作是圆满究竟的戒律，所以它是开始也是圆满。我们明白了才会重视它，不明白了总是把它看清了，要真正搞明白也不是一桩容易事情。现代人决定受科学的影响，科学影响的第一个就是怀疑。现在人从小就学会了怀疑，殊不知圣贤教诲最忌讳的就是怀疑，怀疑是什么都学不到了，用怀疑这个方式学科学性，学物理。那么今天的科学跟哲学都没有摆脱怀疑，所以他们的发展就有极限， 佛在大乘经上讲得很好，这个极限宏观宇宙啊，能看到宇宙的边缘，微观世界能看到阿赖耶的三细相，就是见不到本性。本性是哲学里面所说的本体啊，他没有办法见到本体啊，本体是自性的，也就是说他无法明心见性啊，那也就是无法得到啊究竟圆满的受用。啊，所以我们学佛必须要走戒定慧这个道路。啊，这是十方三世一切诸佛所行的道路。啊，他们从凡夫成佛了，没有一个是例外的。佛法传到中国，这个理念儒接受了，道也接受了啊，他的确现在人所谓的真理啊，戒念戒行有大势力啊，必须遵守，能除众生之恶，不善之法。啊，对于我念、我行，一切不善，佛都帮他给我们禁止了。啊，我们不能去做。啊，善法。特别是利益众生的啊，对自己身心有益的，佛指定我们一定要学习啊，念戒是我与精进护持啊，没有戒律就没有精进啊，持戒才能够精进啊，菩萨六度就是学习六个项目，第一个是布施，第二是持戒，第三是忍辱，第四是精进。所以一定要护戒，护戒就是护持正法啊，从这上扎根，才有定，才有慧。啊，如果戒律废弃了，我们学佛就变成世间一种学术。啊，现在世间所谓的佛学，搞佛学的人很多。啊，把它当作一种哲学来研究。将来也可能这里头有一部分啊讲到科学那与佛法就不相干了，为什么？佛法终极目标是明心见性把它变作一种学术，变作一种知识，不能够见性啊，不能得三昧，不能开悟啊，那就不是佛法了。把佛法变成世间法这就错了啊。 那么由此可知，这戒律的重要啊！特别是我们出家了，出家所希望的是能够续佛慧命，弘法利生，正法救助。如果是这个愿望，那这个戒就非常重要了。啊，戒怎么修？从《弟子规》《感应篇》啊，古大德也是这么修。那莲池大师，他有日之路，日之路是什么？就是袁了凡先生所修的《功过歌》。莲池大师做啊，这是净土宗的一代祖师，了不起的人呐！啊，每一天用《功过歌》来反省，今天哪些事情做错了，记下来；哪些事情做对了，也记下来，比较是错的多还是对的多。啊，这是一个非常笨拙的方法，但是它很有效果。第五呢，要念诗，特别是在先前的社会。啊，念诗行者有大功德了，能除众生艰难之重病。现在这个世间人，哪个没有艰难呢？艰是吝啬，自己有的不肯给别人，贪而无厌。这个对自己伤害最大，这一般人不知道啊，以为这是好事啊，实际上他完全做错了。人在世间，无论是哪个国家人，无论是哪个族群，是哪种不同的信仰，你要问他财要不要，他一定要。你问他智慧要不要，要。啊，健康长寿要不要，他要。他绝对不会反对。不但不反对，现在人对这三桩事情强烈的贪求，没有止境。啊，你能够贪得到的，实在家呢，都是你命中所有的。你命里没有，你贪不到啊。所以用这种不善的心呢，就错了。贪嗔痴是毒啊，叫三毒烦恼啊。怎么可以用这种心？啊，用这种心，贪名、贪利、贪色，什么都贪。啊，学了佛了，要贪佛法，这贪字始终没有离掉。啊，贪名闻利养，这就错了。 啊，命里头有财富，有聪明智慧，还要有贪心。你命里面所有的打折扣了。比如说，你命里头有1亿的财富，你用贪心取得，不正当的手段，发了财了。啊，发了多少呢？发了几千万了。你命里头有1亿。你已经亏折了几千万了，啊，人家得到5000万，你已经打对折了，啊，自己以为自己做得很对，其实命里的财富打对折，就是冤不冤枉。啊，这一桩事情，我们认真去读《了凡四训》，你就完全明白了。人生在世间，确实每一个人，中国人、外国人，没有例外的，一生皆是命，半点不饶人。不是自己想什么就得什么，不可能的。了凡先生15岁遇到一个算命先生，孔先生算得非常好，算他一生的流年。他是个读书人，命中是读书人。啊，几岁去参加考试？考试考多少名？考中秀才之后，国家就有一份俸禄给你，啊，等于国家奖励你，栽培你。你好好念书，专心念书，不要去做其他的事业。啊，国家给你这一份俸禄。足够你生活，啊，那个时候是给米呀，一年大概有90多担米，80、90担米，绝对够用，啊，多余的你可以卖钱，参加国家的考试，啊，他被孔先生算定。每年去应试，就是参加考试，名次一点都不错。每年国家给他的这些粮食啊，也一毫都不差。20年，啊，他的心死了，不再有念头了。为什么？真的是命，一点差错都没有。35岁那一年，他去拜访云谷禅师，这当时是一位很有名的高僧大德。啊，跟云谷禅师在禅堂里面打坐3天3夜，不起一个念头。云谷禅师很佩服他，啊，问他：“你的功夫不错啊，一个凡人，3天3夜不起个念头，难呐。” 不容易做到啊！啊，你能够做到啊？你是怎么修的？了凡先生很老实，告诉他：“我没有修禅。”你问我为什么没有念头？我不做禅也没念头。什么原因呢？命给人算定了。啊，20年一丝毫差错都没有。我在打妄想有什么意思？没用嘛，所以什么念头都没有了。啊，云谷禅师听了哈哈大笑。我以为你是圣人，原来你还是个凡夫。啊，了凡先生向他详细请教，为什么是凡夫？啊，禅师告诉他，你这20年来被命运拘束住了，丝毫没有把它转动。啊，一般人都有转动。啊，命从哪里来的？命是过去生中修善、修福所得来的。啊，就是命中财富。过去生中你修财布施，你修得多。你命里财就多，你修得少，你命里就带就少，这么来的啊？啊，命是在自己手上啊，不在别人呐。我们懂得这个道理，我们现在肯用财布施。你命里的财富就增长啊，不止这么多啊！你天天给他加了这是可以做得到的啊！你不肯布施，而且很吝啬啊，那就是照你命里的这个财富啊，一年该得多少你就得多少，啊，也不会多，也不会少。啊，古人讲这个两句话，非常有道理。一生皆是命，半点不由人。啊，可是，佛门当中有一句话说：“佛是门中有求必应。”啊，我命里都没有财，我在佛门当中求财，能不能得到？难。佛有理论，有方法。啊，理论是一切法从心想生，这是原理。方法呢，就是修布施，修财布施得财富。修法布施得聪明智慧，修无畏布施得健康长寿。你一生真正肯修这三样东西，这三样东西你会得到。命里头没有会得到，命里头有都在增长。啊，了凡先生把这些道理搞通了，搞明白了，他觉悟了。啊。从此之后啊，他真的行善，发愿做3000桩善事。这善事呢，帮助别人。用财帮助别人，用自己智慧为别人服务，也是帮助别人。啊，真干呐！这个心一发，发了他真干， 是真诚心去干的。第二年参加考试，名次就不对了。孔先生算他第三名，他考了第一名。国家给他的米也增长了，多了。他的信心大增了。云谷禅师讲的一点都不错啊！命运是操纵在自己手上啊！只要真正能断一切恶，修一切善，念念利益别人，那利益社会、利益国家，这功德大了。这三方面财富、聪明智慧、健康长寿都会向上提升。世间人想求这三样东西求不到啊，佛门里求这三样东西很容易呀，一点都不难。叫念识。识里的有三种：财布施、财物。别人有缺乏的，有需要的，我们不吝啬，尽力的帮助别人。法布施，别人不会的，我会。我教他，把他教会。我知道多少，我就教他多少。决定不保留，我的智慧会增长啊！教学有利用法，自己知道的，教一半给别人。我说怕别人超过自己这种心就错了，这种心是吝啬是渐吝他的智慧渐渐就没有了，到晚年就变成糊涂了甚至到死的时候连自己家人都不认识了，这人很多啊，与这个有关系。令法，法不一定是佛法，世间法都包括在里头。我会烧菜，菜烧得很好。他不会，我可以教他，这是法布施啊。法太多了。肯教别人的，这个人头脑清醒，智慧增长。临命终时，清清楚楚，明明白，一点都不糊涂。这是法布施得的果报。无微不施，别人遇到困难、遇到恐惧、危惧的时候，你能够保护他。能够让他离开恐怖，这个叫无微不至。无微不至的健康长寿啊！无微不至第一个就是素食。为什么？素食不吃众生肉了，对众生行无微不至。众生再不怕你了，为什么？他知道你不会伤害他，你不会杀他，你不会吃他，张扬自己的慈悲心， 啊，做到功夫纯熟，我们一般人看不出啊，畜生看得出来。啊，这个人心地很凶很恶，好杀生，所以有杀气。啊，小动物看到你赶紧就跑掉了。这个人慈悲心，小动物看到，啊，你很慈祥。啊，野生动物，你给他一招手，他就到你面前来了，他不怕你，为什么呢？你没有杀气。啊，人有时，特别是人生病，啊，遭遇到困难、困苦的时候，我们去帮助他。这个术语，无微不至。无为布施里头有财布施，有法布施。啊，所以对于病苦、年老的老人，你能够安慰他，能够关怀他，这些都是属于无为布施。啊，他感恩的，特别是现代。现在的老人非常可怜，儿女不孝啊，住在老人院，老人院虽然物质生活给你照顾到了，精神生活没有啊。啊，我在国外几十年，每到一个地方。我会看那个地方的老人福利事业，啊，我去参观，老人迫切需要的东西，统统缺乏，他说缺少精神生活。啊，所以我就想到，老人院里头不能没有宗教，宗教要多元的。啊，因为住在老人院的老人，信仰宗教不是相同的。啊，我们跟宗教界联系。啊，老人院里面可以有一个讲堂，啊，可以有一个大厅给他们做精神生活的活动，啊，这个讲堂可以礼请宗教人士来讲经、来教学，啊，一个星期两次、三次，啊，星期一，啊，基督教。星期二回教，星期三佛教，这样子。啊，他们可以听自己宗教的东西，也可以听听别人宗教。啊，音乐、歌舞、娱乐，这些都是他们所需要的。啊，我们参观现在老人院，没有啊，只有电视，电视接收一般的这个频道，没有专用的。啊，所以老人的心情非常郁闷。啊，精神郁闷，身体当然就不好。这就生病了，很可怜的 啊，所以有能力、年轻，这三种布施都可以做得到。财布施，我们没有财力， 啊，没有财力，你看在道场里面做义工，是属于财布施。内财布施，我用身体劳力，我来服务。内财布施，功德超过外财。外财你是你身外之财，比不上啊做义工。这里义工是内财布施啊，功德非常殊胜啊，所以这个施啊，这一个词能把菩萨六波罗蜜通通包含在其中。我们做义工受法，把伦理、把道德、把团体里面所有的规矩，我们统统做出来给别人看，做出一个好样子。那这个里面有内财布施，有法布施，有无为布施，三种布施统统你都具足了。团体里面人数很多，每个人素质不相同，有善的有不善的，特别是对不善的这些人，他对你没有礼貌，你能够修忍辱波罗蜜。你看布施里头加忍辱，守规矩守法里头持戒波罗蜜。你做事情非常认真，这精进波罗蜜。你看一个布施里头，菩萨行都在其中啊。在做义工，我在这里行菩萨道啊，我在这里修菩萨行啊。问题就是你会不会？你要会的时候，起心动念、言语造作，全是菩萨行。不但利益自己，而且度了别人。最后一个念天，天是欲界六层天，乃至色界、无色界诸天。天人在讲彼处受自然快乐。这天道啊，借由往昔修戒施之善根，我亦欲具如是功德，生于彼天处也。这就是问为什么要念天？六道里头，只有天人最快乐。为什么呢？天是修善才能升天，修恶不能升天。修贪嗔痴，果报是在三恶道。贪心，鬼道；嗔恚，地狱道；愚痴，畜生道。到哪里去了？不贪、不嗔、不痴，叫三善根。事出世间的善法都是从这个根生的。你说这多重要？不贪、不嗔、不痴，我们要学这个。 学这个，则不学佛也升天的。这一生做人没有白做，人间寿命短了，天上寿命长啊。啊，从人间往上去，第一层欲界天，死亡天，死亡天的寿命，啊，死亡天我们跟他都有时差了。死亡天的一天，人间50年，他的寿命500岁，是死亡天的500岁，啊，也是写1年365天。啊，一天是我们人间50年。从寿命你就想到福报，他福报我们比不上啊。再往上去，忉利天，中国人讲的玉皇大帝。啊，忉利天的一天是我们人间100年，他的寿命1000岁。啊，往上去，走到第28层，最高层的了。寿命80000大劫，啊，所以喜欢升天的人很多，啊，世间几乎所有的宗教目标都是天堂，啊，没错啊，天堂的确是好。天堂要修上品十善，还要加上四无量心。啊，四无量心，慈悲喜舍。啊，所以他们能受到自然的快乐。这个自然快乐，也就是说，我们这个地方生活所需，都必须自己劳力。自己不干活，就没有办法得到衣食啊！啊，天上不需要。天上意识是自然的，啊，这就福报比我们大了。越往上层，越自在，神通具足啊！啊，天有五通，有天眼。啊，天眼没有障碍，我们人间给一张纸就看不过去。天人的时候坐在这个房间，我们这个楼下那些人做什么都看得见。啊，只要是天人，这个能力都非常强。啊，能看到很远，没有障碍。啊，天耳，它能听，也没有障碍。有虚命通，知道过去生生世世。啊，知道过去，知道未来，就是知道因果。天人不会作恶啊，三恶道他也看到。 真正懂得因果，相信因果。啊，由他心通，别人心里的起心动念，他知道。由神主通，神主通就是变化。啊，无论到什么地方，不需要交通工具，想到哪里，神已经到了。活动的空间大了，我们人的活动空间没有办法离开地球。啊，天人活动空间很大。哪个星球都能去，就观光旅游，不需要交通工具。啊，我们常常听说，有人说飞碟，啊，外太空人，那是人道，不是天道。为什么？天道的天人到我们这个世界来，不需要交通工具，他还要交通工具，那他就是人道，他不是天道。啊，鬼神也有这种能力，小不大。啊，鬼神的天眼看的范围小。啊，所以鬼也有五通。啊，很近的事情。五六天，未来五六天的事情，一个月、半个月的事情，他知道很清楚。啊，如果说是半年、一年呢，他就不知道了。啊，天人的能力强啊，啊，所以他快乐，这是果报。果必有因，是由往昔修戒施之善根。啊，无贪、无嗔、无痴，用这种心修布施，修六波罗蜜。对于天人直落，他很喜欢，他希望得到，真的就满愿了，他就得到了。啊，人间修行成就的，升天的人多，啊，特别是在佛门。啊，佛门大家虽然都是修极乐世界，往生极乐世界，但是真正往生是到天上去的是大多数。为什么呢？极乐世界的语言没成熟，对于人天之乐没有完全放下，所以他落在天道。啊，如果到极乐世界去的话，必须把人天统统放下。啊，人间天上这一些快乐的事要放下。啊，才能往生极乐世界。啊，所以念佛念到最后到天道的原因是什么？我们很清楚，很明白。那么他想享受天人的快乐，他就去了。下面是个问答，是问：佛弟子应念三宝，何故念彼升天？ 啊，为什么还念天？啊，这个里就说，曰：是以为自己善业之果报故啊。我们明白这个道理，了解这个事实真相，是我们善业之所感。那么，不信仰宗教的人，能不能升天？难。他有善业，是凭这个升天的。啊，信不信上帝没关系。你有这个具备这个条件，不信上帝也升天。啊，谁升天必须具备的慈悲喜舍善行呐、啊，上品十善善行呐、啊，心善行善。自然跟天道感应啊，人死了之后到哪一道，全是业力所感，与什么人都不相干啊。那么要求往生，一定要念阿弥陀佛，自然就有感应啊。不念佛，那就没有感应。这问升天是凡夫法，何必念之？那就不必念了。啊，断恶修善就好了，何必要念呢？曰：有人不堪入欲涅槃，故念彼之升天，而其心去求也。啊，有人对于般涅槃呢？不能接受，般涅槃这个道理很深，对他不能够完全了解，啊，事实真相不清楚，半信半疑，啊，人天之乐他清楚，他的印象很深刻，所以虽学佛。啊，到临终的时候，他还是贪恋人天之乐，他到天道去了。这是念天。下面总说，啊，此六念法为大小乘之通说，但是。念天的解释，大小乘不一样。大乘依涅槃经，啊，这天有三种，有升天、三界诸天，啊，这是欲界天、色界天、无色界天。第二种呢是净天，这个高了，这凡夫不能去。啊，今天是一切三乘的先生，小乘是三果阿那含，他们修行的处所叫无不还天，在第四禅。啊，第三呢是第一一天，第一一天呢。是涅槃，大乘的般涅槃称为第一天，就二乘之人呢念前面两种，菩萨但念呢第一天，就是大般涅槃，这个不一样啊！啊，这个地方是见别已杂安含经第九。涅槃经十八，啊，这是把处处都说出来，啊，大智度论二十二， 大乘一章第十二卷，啊，你都可以能够看得到。我们再看下面的注解，回向法愿，啊，修行六念，回向法愿，愿生彼国，以此啊，具此功德，一日乃至七日，即得往生。啊，天是善人，行善，行善，与极乐世界相应。但是，你要回向法愿才行。你要不回向，不发愿求生净土，你就升天道去了。啊，那么我们就知道，具有升天道的这种功德，我用中这种功德了，回向求生净土，也能够得生。啊，那么这是属于三辈往生最后的一个别具一格的一心三辈。啊，他不是专修净土的，修其他法门的，这个也不是修其他法门的，是修善积德。行，修善积德，临终回向法愿，求生净土，也能得生。啊，观经所示与本品的内容多相吻合。这个一段我们就学习到此地，现在我们看经文。三类差别，啊，这就分成三段。第一段，净持精戒二力得生，啊，这里面分两段。第一段声音，这个音就有六句。啊，这是第一个。我们看经文，佛慈阿难，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此经典，受持读诵，书写供养。啊，这几句经文是第一个。请看注解，右文，右面这一段经文，乃本品的首段，这第一段，名第一类正因。这一篇经里头是讲往生正因，啊，第一类的正因，发心念佛。今受持经戒，自他而立，啊，这样子往生到极乐世界。这个地方一段经文，完全是采取的诵一本，啊，《无量寿经》十二种版本最后翻译的，啊，宋朝的一本，啊，第一类正因共有六句。第一个，受持本经；第二个，求生净土；第三个，发菩提心； 第四个言持住戒，第五饶益有情，第六啊忆佛念佛。啊，我们要求生西方极乐世界，这六个条件如果是都具足了，你决定得生。观经曰：“读诵大乘啊，我们在观经三福上念到啊，看到啊，第三福就是发菩提心，读诵大乘啊，第三句是读诵大乘。”发菩提心，身心因果，读诵大乘，劝进行者，观经曰论。这是《观无量寿经》的注解，彭吉清居士做的。说不读大乘，则不明佛心。这说明为什么要读诵大乘。啊，不读大乘，你就不明了佛性。佛性是什么？佛性是自己的真心呐。大乘经上讲什么？全是讲的自己啊。圣佛不二，圣是众生，就是只说自己，自己跟佛。是一不是二啊，所以不明佛心，你就不切佛智佛智是自信本具的般若智慧啊，智慧里面自然有知识，知识里头没有智慧。啊，所以古时候的中国跟印度人重视智慧。啊，读书。旨在开悟啊，宗旨是要帮助你开悟啊。啊，寄生固然重要，不是最重要的。啊，得定重要，就是得清净心重要，开智慧重要。啊，能够明佛心，你就切佛智。这个地方的佛是阿弥陀佛了。不起佛智，纵然生到极乐世界，不得见佛，你见不到佛。啊，为什么？有障碍。这个障碍是疑惑，疑是菩萨最严重的障碍，仅仅守约啊！这一品经一开头，闻此经典，受持读诵。这个经典就是指的《无量寿经》。《无量寿经》在中国，在现代，总共 有九种不同的版本。啊，这九种当中啊，有五种是原译本，从印度梵文翻过来的，有五种。啊，五种本子，如果我们对照起来看，会发现的里面差别很大。啊，差别大，就可以肯定传到中国来的原本不是一种本子，它不同的本子。那这个现象怎么发生的？释迦牟尼佛讲经一生，一部经只讲一次，没有重复的。啊，那《无量寿经》的这个梵本传到中国来，是不相同的本，啊，都是《无量寿经》，就说明佛这个法门是多次宣讲，不止一次。根据这个原译本里面的情形来看，至少佛讲过三次。那还有七种本子失传了，没见到了。那些本子如果都在，再仔细一对照，可能还有不同。啊，所以古德把这句话出三次以上，那么这是说明佛对于这部经的重视啊，他才多次宣讲。正因为这个原因，啊，每一次讲的有不同的地方，我们选择哪个本子？选择一个本子，那些人有重要经文漏掉了，所以就有汇集的必要。啊，最早的是宋朝，王龙书居士。啊，做了个汇集本，宋朝那个时候，刻板的印刷刚刚发明，所以一般的经典还是手写的多。啊，手写我们知道流通量就不大。以王龙书居士的身份，啊，财富，这是大富长者。五种原译本，他只看到四种。唐朝大宝积经的无量寿会，他没有看到，所以他的汇集本是四种原译本的汇集本。当然，唐译里面有重要的经文，他没有。啊，这个是很遗憾的一桩事情。这个汇集本出来之后，读《无量寿经》的都读他的本子，所以他的本子流通很广。啊，也被收在龙藏里头。啊，这就等于祖师大德对他这个本子肯定的，虽然有瑕疵，啊，便于读诵啊。啊，第二次，清朝咸丰年间，魏默生居士，啊， 重新汇集，它是五种本质都见到了。汇集当然比王龙书本子好。我这个地方有一本，这个就是魏默生汇集的本子。这个本子。但是这个本子经过夏莲居老居士的校订，这个里头是37品，可能是夏老居士看到这个还是不圆满，校订还是不够圆满，所以重新再汇集，这第三次的汇集，他汇集花了10年的时间。成就我们现在读的这个本子，这个本子可以说比龙书的本子，比魏本呢都要好。我们一比较就立刻就知道了，自然就生欢喜心。所以这个本子。当代高僧大德称他为无量寿经的善本，最好的本子，一直到最近这10几年来才真正大量流通，海内外修净土的同学都用这个本子，所以借此经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说此经乃经中第一经，一中本之华严也。这一句话是彭吉清居士说的。彭居士是清朝乾隆年间人。这也是贵族出身。他的父亲是乾隆皇帝这个朝代的兵部尚书，那个地位就是现在讲的国防部长，所以他就是高干子弟了，因为家里面富贵，很聪明。入关应该是20岁，他就考取进士。进士是最高的学位，相当于现在所讲的博士，就拿到博士学位。一般人拿到这个学位呀，肯定就做官去了。他没有，一生没做官，学佛。学道，儒释道都通，在佛门真是大居士，通宗通教，显密圆融，著作很丰富，他说无量寿经就是中本华严，肯定净土境界跟华严无二无别，小本阿弥陀经就是小本华严，大方广佛华严经就是大本无量寿经， 啊，他把这三个经看成一部，非常有道理。啊，又此经乃世尊独留于将来经道灭尽之际注释本念，为末后众生留作经记者也。这个难得了啊！那我们想起，能想到释迦牟尼佛的法运12000年，正法1000年，相法1000年，末法10000年。依照中国古大德的记载，释迦牟尼佛灭度到今年是3038年。啊，跟外国人讲的不一样啊。那么3038年，当然我们是在末法时期啊，正法1000年，第一个1000年过去，相法第二个1000年啊，我们是末法，末法10000年，我们是在第二个1000年开始啊，才30几年。末法后面连现在9000年了，佛没有说世界末日啊，世界末日是外国人讲的啊，释迦牟尼佛只是说这个时代是末法时期，不是末日。末法是佛法衰了。还有没有兴起呢？有，这张家大师告诉我，末法9000年有兴有衰，啊，我们现在是衰，将来又会兴起来。啊，佛法的兴衰不在法，法本身没有兴衰，在人呢、啊。人真正肯依教修行，佛法就兴了。人要是把经教都丢掉了，佛教就衰了。这个道理不能不知道啊！所以人人都学经典，佛法就行了啊！经典是什么？是释迦牟尼佛的教科书啊！当年以这个东西教人的啊，现在我们学习经典，讲解经典，依教修行，佛法不就行了吗？啊，如果经典不讲了，专搞些金蝉佛事法会，佛教会灭亡。为什么？那是迷信，不是迷信，社会大众要说你是迷信，你没办法。啊，所以一定要想到，每一个宗教都是教育。啊，唯有教育，它才能够世世代代传承下去啊。我们一定要记住啊，释迦牟尼佛示现成佛之后就开始教学，教了49年的果实，一生教学，没有一天不讲经不上课的啊。佛门所谓师父临进门，修行在个人，师父是释迦牟尼佛， 他只是讲经教学，你有疑问问他，他给你解答。你自己怎么修，他不管你。为什么呢？今天懂了，你自己就会修了。每个人根性不一样，每个人修行方法不一样，方法不一样没关系，方向是一致的，目标是一致的就行了。啊，方向是什么呢？就是戒定慧，这个不能违背。啊，目标是什么？大乘的目标，大彻大悟，明心见性，这大乘目标。啊，小乘的目标是从初果到四果。啊，无论用什么方法没关系。对，84000法门。法门平等，无有高下，每一个法门都能够得定，都能够开悟。啊，所以佛当年在世的这些弟子，我们估计3000人以上。啊。在家出家的弟子，啊，出家的经上有记载，1255个人，在家的那数字就难说了，啊，在家不说，终身跟着佛陀，有人来学2-3个月，有人来学5-6天，有人跟佛。2-3年的，他不是一辈子跟着的，啊，这样来来去去的，这种人数多，啊，所以我们能够想象到，至少世尊当年这个僧团这个团体，3000人以上，啊，这么大的团体，过的是游牧生活。哪里有缘就到哪里去，啊，不是在一个地方。49年，他们教学的范围几乎遍及5印度，这印度5个大区。啊，所以这个教经典呢就非常重要了。啊，不单是佛教，其他宗教也不例外。啊，前年我们访问梵蒂冈，啊，跟教宗见了面。陶然主教，这是教廷里面负责跟其他宗教联系的一位大主教。啊，给我们举行2次座谈会，1次3个小时。啊，我们在一块研究讨论6个小时。他提出，根据他们的调查统计，最近这10几年来，全世界信仰宗教的人数逐年下降，就是一年比一年少。他们很担心，如果像这样下去，20年、30年之后，大概这个世界上信仰宗教的人不多了，寥寥无几了。所以对于这桩事情很关心。 啊，我听了之后，我把我的看法向与会同仁跟他们的主教提出报告。我希望所有宗教都回归到教育。啊，为什么？想一想，每一个宗教的教主最初创教，全是教学。都是这个起家的，这个在经典里面可以看到啊。啊，释迦牟尼佛教学49年，最长的，啊，摩西教学20-30年的。耶稣教学3年，被人害死了。要不然他一生也是会教学，不会中断的。啊，穆罕默德教学27年，他们全是教育家了。用现在的话说，社会教育家。而且这些人几乎全部都是义务教学的工作者，他教学不收学费也，来者不拒，去者不留啊。他不分国籍，不分族群，不分宗教信仰，你来都欢迎。啊，教学的对象几乎全是人类。啊，这个样子，一代一代传到现在。那现在我们把教学丢掉了，天天搞祈祷，搞形式。啊，佛门里面金忏、佛事、法会都属于祈祷，30细念都是祈祷法会。这不行啊，这件事是迷信的。你说这有灾难，我做个法会啊，灾难化解了。人家说你胡说八道，胡造谣言，根本就没有灾难。你拿什么做证明？拿不出来呀。所以一定要懂得，经论教学是主，啊，这个祈祷这个东西是辅助的。这个不是第一，这是第二、第三。啊，不能把这个作为主要的，我们就宾主颠倒啊，就像主的宾做了当家了，主没有了。啊，所以才产生现在这种现象。啊，如果都能够对教理通达明了。我们做的祈祷，人家相信。为什么？祈祷有理论，有方法，有感应，有灵验，啊，大家能信得过。没有经教这理论做基础，也不相信呢。啊，现在这个理论可以能讲得很透彻，为什么呢？结合科学。来讲，啊，近代这些量子力学家所发现的宇宙的奥秘，在大乘经上全有。啊，我们也是看到科学报告，对于经论上这些深奥的东西，以前怀疑。现在完全断疑生信的，不再怀疑。 啊，实在是我们没有古人那一种定力，那一种沉静，但是现代科学帮了忙了，把这个遗憾补足了。如果没有科学报告，我们这个疑问呢，一生都化解不了。啊，就提出这一个问题吧。色由心生，你能不怀疑吗？色是什么？物质现象。物质从哪里？物质是心念头变现出来的。我们不相信呐，念头怎么会变成物质啊？啊，我们把方向也搞错了。哎，念头能变个物质？我天天想个鸟，那个鸟是不是真被我想出来了？这做不出来啊。啊，一直我是看到普朗克的报告，德国的量子力学家。啊，这个人是爱因斯坦的老师。啊，他这个学生名气比他还大。啊，这个人专门研究物质，物质到底是什么？他用了一生的心血，啊，最后终于找到了。啊，微观世界。起源应该是80年前，啊，发现原子，那个时候认为物质现象里面最小的就是原子了，啊，没有比原子更小的了。啊，从这之后，这些科学家怀疑原子还能不能分裂？啊，最后终于找到了方法，把原子分裂。原子一分裂，才知道这里头有原子核，有电子，有中子。啊，也很复杂，组成的原子。啊，那在我们想象当中，佛说的《大乘经》上讲的微尘，应该就是原子。啊，佛说，阿罗汉的天眼能够看到这个东西。28层天里面的天人。他们的天眼看不到，啊，阿罗汉的天眼看到了。那么这个东西还能分？啊，佛经上有，再分成叫色聚即微。啊，色聚即微应该很复杂。啊，像现在科学里面讲的。粒子、基本粒子、夸克，都是属于这个范围的。啊，最后的那真正是物质的基础了，就不能再分了。极微之微，啊，极微之微被科学家找到了，啊，他们叫它个名称叫微中子。啊，佛称它做极微之微，啊，这是物质最小的，再分就没有了。啊，科学家真的把它再分了，再分裂真的没有了。 物质现象没有了。啊，看到什么呢？看到是念头的波动现象。这一下真相大白啊！物质从哪来的？物质是念头波动现象形成的。你看，这个物由心生呢，这问题解决了。啊，物质确实是念头变现的，不是我们想念头变个鸟我看看，变个树我看看，不是这个。啊，是基本的物质啊。啊，我们才恍然大悟啊！这个发现真了不起啊！啊，那么再问，念头从哪来的？物质是念头变现的，念头从哪来的？科学家也还没搞清楚，但是他看到物质的现象，这物质是突然变现出来的。没有理由，啊，突然变现，但是立刻就消失了。啊，那他讲的这个样子，佛在经上说过。啊，《楞严经》上佛讲，当处出生，随处灭尽，那就这个现象。啊，这是说念头的一个现象，念头从哪里来的不知道。佛讲了，念头从阿赖耶的业相变现出来的，啊，业是什么？业是波动现象，啊，业是动的，不是静的，就是所谓一念不觉，一念不觉是业相，阿赖耶的业相，啊，从业相变现，转向，啊，就是科学家讲的这个。突然蹦出来这种现象，啊，所以科学越来越接近佛学了。啊，阿赖耶的三悉相啊，啊，这释迦牟尼佛说过，《大乘经》上有，啊，用我们的六根，凡夫眼耳鼻舌身意，啊，攀缘外面的境界，最大的。可以圆到宇宙的边缘，最小的可以圆到阿赖耶，极限了啊！就是圆不到真性啊，真如本性它圆不到啊。真如本性要怎样才圆到呢？要放下六根、六识。你就见到了，啊，也就是不能够用眼耳鼻舌身，也不能用思维想象，不可以用这个东西。为什么？这个东西都是妄的，不是真的。妄圆不到真，真才能圆到真。那什么是真呢？我们把妄统统放下，那就是真。你就见到本性啊！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为我们示现啊，六祖慧能大师在五祖方丈室里头为我们示现啊，那是什么？现在我们懂得了，他们在那刹那之间放下起心动念分别之处，自心见解。他就见到了啊，自性是什么样子？释迦牟尼佛说的一部《大方广佛华严经》，他说的详细，慧能大师说的简单，只说了二十个字。这二十个字展开来，就是《大方广华严经》。《大方广华严经》浓缩。就这二十个字，同样的境界啊，自信第一个清净， 本自清净，从来不染污，现在也没染污。第二个现象，不生不灭，它是真的。除它之外，所有一切法都是有生有灭。有生灭是假的，无生灭是真的。虽然他们有生命，他们有现象，它不是物质现象，也不是心理现象，也不是自然现象，它什么都没有，但是能生万法。虽生万法，它又不染万法。换一句话说，丝毫没有受万法的影响，这个高明啊！本自具足，具足嘛，就是具足万法。没有缘的时候，万法不现；有缘它现。如果你是用妄心，现与不现，你都见不到。你要用真心，现与不现，统统见到。不现是什么样子，你见到了；现象什么样子，你也见到了，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这是最高的科学，最高的哲学。方老师把这个介绍给我，告诉我，佛经哲学叫大乘，是全世界哲学的最高峰，一点都不错。不但是哲学最高峰，是科学最高峰。这个我们一定要晓得。所以，佛教本来是教育，要回归教育。它跟我们世间教育不一样，智慧的教育，我们这个世间教育，知识的教育，知识跟智慧是两桩事情。智慧是从自信里头生的，知识是从经验里头生的。我们中国人在《三字经》上说得好，人之初性本善，那个本善是智慧，性相近习相远，那个习相远是知识。就讲清楚了。古圣先贤的教诲最后的目标也是叫我们开悟啊。儒家也讲开悟啊，讲悟性啊。这个说法是不是受佛教的影响，我不知道。但是跟佛经上所讲的本性跟习性是一个意思。本性本觉，习性不觉。中国的东西跟印度相通啊。佛教传到中国来，把中国儒道都带起来了，境界都提升了。那么这部经 释迦牟尼佛的教育，要留到最后，末法一万年，1万年之后，佛法在这个世间就断了，灭了，再没有了。但是这一部经呢，是佛法灭了以后还会留100年。最后的100年，只有这一部经。我们相信，就是下莲老居士的汇集本。最后面，包括了黄念老对不住经，到最后发灭尽的时候，佛经就剩这一部了，其他全没有了。得到这一部经的人都能往生。这一部经也灭掉了，100年也灭掉了，还剩下一句南无阿弥陀佛。这一句佛号流传在世间，听到这句佛号的人都有福报，肯念这句佛号，想往生极乐世界也能得生，真真不可思议。所以说，为末后众生留作经记者也。这个经是河流，这个记就像小船一样，帮助你渡河从此岸渡到彼岸能帮助你渡到极乐世界，就一句名号，就这一部经。那么我们可以说，这一部经是释迦如来49年所说的一切经里头第一部经，最重要的一部经，帮助众生彻实彻宗，都得到圆满利益的，只有这一部经。那我们就知道了，我们学经教学什么够了，这一样就够了。这一样东西我们用中国的学术来说，格物，这里头有格物的理论，有格物的方法，致知，这里头有致知的道理，有致知的方法，诚意、正心、齐家、治国、平天下，理论方法、经验全都在这部经上，妙极了，真正是宝典呐！你抓到这样东西，你什么问题都解决了。尤其难得黄念祖老居士这个注解，这注是极注夏老居士这部经是集五种云一本以及过去两个汇集本的大成，他集大成注解呢是集大小乘经论，一共83部即祖师大德的著述110部，也是集大成啊。那换一句话说，这个注解你看我们看的引用的时候多少经典在里头，你看光是这一段有观经，有观经又论有华严，有无量寿经，还有汉、吴、魏、唐、宋注一本 王龙树的、彭继清的、魏默生的，所以读这个注解就读了193种经论。在193种经论里头讲到啊，这个经上的经文、经句，乃至于一个字，统统用这些东西来解释，不是黄老居士的意思啊。他这个注解，字字句句都有来由，都有根据的。读这一部书啊，就读了许许多多的书。释迦牟尼佛一生所讲的，一样都不缺，全在这种当中啊。这种编辑的方法古人有，我们净土宗第六代祖师永明延寿大师将整个大藏经的精华编成一部书《宗经录》，所以一般人称它做小藏经，就是大藏精华录啊。这个本子比那个更精彩啊，宗经录100卷呢，这个就一卷，再浓缩成一卷，精华当中的精华。我们生在末法这个时期，末法第一个1000年过去了，第二个1000年开始，我们遇到佛法，我们学什么？要不是把它搞得很清楚、很明白，你怎么能知道这一部经是经中经有经？任何一个人，真的是他的缘分，只要遇到了，没有一个不往生的。就是你只遇到这个法门，遇到这部经典，你这一生就有往生作佛的一个机会。这个机会就看你自己能不能掌握住。真能掌握住了，你决定的是，你的问题解决了。所有问题通解决了，其他东西要不要？不需要了。遇到这个本子，这是多大的福报啊！我们前一代的人没遇到。为什么前一代的人啊？夏莲居老居士还没有汇集出来，他怎么会知道？汇集出来了，就联系黄念老注解出来了，没人流通啊！最初出来是油印的本子，油印我们知道啊，顶多印100册。为什么蜡纸就坏了？那多辛苦啊！那个蜡纸在钢板上一个字一个字写出来的。他带了一部，我相信他挑选的一定是最清楚的那一部经典，带到美国就送给我。我问他有没有版权，他什么意思？没有版权我就翻译，有版权了那我得尊重你。他说没有版权欢迎翻译，要我写一篇序文，要我给他题词。我们第一版就印了1万本精装 啊，但是那是第一次问的，以后他老人家又修改了几次，啊，所以现在用的本子跟原本的不一样，啊，这个本子是定本了，啊，这是真真珍宝，无价之宝，要知道珍惜，啊，得到之后要珍惜，啊，要能够理解。真正懂得，真正修行，决定求生净土，到了极乐世界就等于成佛了。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到此地。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经科注》第788页啊，788页。我们从第五行看起啊，第五行当中。此经即此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啊，我们从这个地方看起。那么此经乃净土第一经，亦即中本之华严也。最早提出这一句话，无量寿经就是中本华严，是清朝乾隆年间彭继清居士提出来的。啊，这个人在佛教界里面也非常出名，啊，通宗通教，显密圆融，真正是大善之士。啊，他的父亲是乾隆皇帝的兵部尚书，相当于现在的国防部长，所以彭居士是高干子弟。啊，家里富有，他很聪明，20岁就考中进士，这不容易啊！进士及第，在古时候，这个学位是最高的学位。啊，进士是国家考的，主考是皇上。啊，进士第一名叫状元，第二名榜眼，第三名探花。第四名以后都叫进士，啊，这是国家考试的，大概中进士的地位都很高了，啊，分配到地方啊，要做地方官，大概是现在市长这个阶层，啊，古时候是道台，比知县高一级，他要管7、8个县、10几个县。彭居士没有做过官，他不做官，他学佛。 在佛法里头非常有成就，啊，他的著作，黄念祖居士引用了不少，啊，这个是他讲的，啊，无量寿经就是中本华严，把无量寿跟华严平等对待。大幅度的提升了，啊，华严是佛门的大乘第一经，这个经也是中本华严，换一句话说，也是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一切经里头的第一经。说得好，这从前没人说过。那么小本阿弥陀经呢，就是小本华严。华严就是大本无量寿经啊，所以我过去也曾经说过，不学华严这部经不懂啊，意思太深了啊，学华严之后再看这部经啊，很容易懂，而且这部经等于是华严的纲要，华严的纲领啊，修行太方便了，修行太杂了，太多了，难了。啊，修行是越简单越好，那理解那是越丰富越好。啊，所以解门跟行门呢，怎么样能够结合？啊，抓住它的总纲领。啊，那对于我们，实实在在讲，啊，各物致知，啊，各物是什么呀？各与各。各是各的我，物就是物欲、欲望，如何能够克服欲望？那要智慧。一般人为什么克服不了欲望？都以为欲望是真的，所以大家要争啊。如果知道它是假的，你自然就不要了。啊，不要就不要，就能随缘。有缘很好，没有缘也好。啊，绝不有念头去贪求，这个贪求没有了。啊，这就是正确的。啊，所以佛教人随缘。啊，佛门当中有两句话了。随缘你就自在了啊，所以随缘消旧业呀，莫根造新殃啊，啊，这个殃就是灾难，不要再做恶事，不要再感召灾难啊，一切随缘啊，随缘当中修善积德，这个好啊，这对自己是大幅度的提升，德行提升了，慈悲心提升了，智慧提升了，福报当然也跟着提升了。啊，缘是要随顺，但是这种机会要认识，你要能掌握啊，我们一个凡夫在这个世间默默无闻呢。啊，抗战期间我们正好碰到逃难了啊，8年啊，3年实学。我是学，但是喜欢读书。啊，书本没丢掉。啊，所以没有学历，现在这个社会讲学历。有本事没有用，得有学历。啊，我们没有学历，啊，我只初中毕业。 高中念了半年，就到台湾去了，再没有机会读书了。那么公家服务，长官很慈悲，想提携你，你没有学历，没有经历，都提不上去啊。我26岁遇到佛法，方东梅教授介绍给我，我跟他学哲学，他给我讲了一部《哲学概论》。分了4个单元，最后一个单元佛经哲学，我们从来没听说过都以为佛教是迷信，佛教展现在面前形式真的是迷信我们怎么会去接受它方老师是当代大哲学家，年轻的时候跟毛主席在一起，他们那个时候一批年轻人，有一个小组织，叫中国少年学会，很少人知道，中国少年学会。国民党、共产党的高级领部领导都是那个学会里的人他们什么时候倡导革命方老师是写文章他说毛先生真刀真枪干起来了但是人才集聚在这个小团体里头以后就分成这2派了。我们一直到大概10几年前才晓得，有些灵媒透的消息。毛哥讲都是天神下来的，来辅佐孙中山先生。那么孙中山先做错了一桩事情，被老天收走了，收回去了，他们两个就分家了，就造成今天的局面。那么孙先生哪一桩事情做错了呢？就破坏佛教，那是他小时候。曾经把一尊佛像毁掉了，破除迷信。这个事情，我小时候念小学，课本里头都有这一课。孙中山先生破除迷信，所以我们对佛教通通都看成迷信，都不愿意接触。就因为这桩事情。被上天收走，非常不幸的。这都是什么？这个不能怪一般社会大众，也不能怪孙先生，怪出家人不好。出家人没有依照佛的教诲去真正修行，去发扬光大，让社会大众产生这种误会。所以过失永远不在外面。我们老祖宗教导我们，行有不得了，反求诸己。过失一定是在自己，不在别人。这个就对了。才能把真正原因找到，原因消除，改过自新。 啊，那么中国对于老祖宗的这个诚信，第一个破坏的是慈禧太后。啊，我们相信慈禧太后的文化水平不是很高。啊，他福报大。啊，他做了皇帝，他执政。啊，他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疏忽了，不重视了。你看，清朝开国，从康熙开始，宫廷里面经常不断邀请儒释道这三家的高人到宫廷里面讲学。啊，皇上带着嫔妃、文武大臣听课这个制度建立，一直到慈禧太后之前，都是遵循的，宫廷就是都上课的。慈禧太后把这个废除掉。啊，历代这些帝王大臣，有遇到困难，都向这些专家学者请教。啊，怎么解决？慈禧太后不找这些人，慈禧太后迷信，嫁鸡孵卵，这个孵卵是慈禧太后搞出来的。她在宫廷里面设的有这个鸾堂。遇到困难的事情了，就请神。所以清朝亡国灭在团南孵卵上。这个事情，张家大师告诉我的。啊，伏击确实是鬼神，不是佛菩萨了。什么人才能请到佛菩萨呢？至诚恭敬，佛菩萨就有感应。你的心不诚，你怎么能请得到佛菩萨？所以你请到的都是些鬼神，鬼神里头有善的，有不善的。那善的还不错，不害你；那不善的就害你，开玩笑啊，捉弄你啊。所以那真的是迷信啊！啊，把宫廷里面讲学废除了。自称为老佛爷，这是清朝过去所没有的。清朝过去历代帝王都是三宝弟子，啊，都尊称佛为老师，自称弟子，啊，只有慈禧太后称老佛爷，把佛菩萨摆在两边，啊，自己坐在当中，这个问题严重啊，就上行下效。啊，让这些人民对于传统、对于佛法逐渐信心淡薄了。啊，到今天可以说信心完全没有了。这信是假的，不是真的。啊，而借着佛教的名义去敛财，啊，去做非法的事情太多太多。啊，学佛第一是讲智慧，要有能力辨别哪是真的，哪是假的。啊，可不能上当啊！啊，真正佛法在哪里呢？方东美先生告诉我，就在经典里面。啊，我们听说佛法会想到寺庙啊，会想到出家人。老师告诉我，200年前的出家人都是真正有学问、有道德，啊，通达教理，啊，所以他给我介绍佛法说，释迦牟尼 他不说佛，是释迦牟尼，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哲学家。佛经哲学是全世界哲学的最高峰，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我是在这个单元学习当中，把观念，错误观念纠正过来，才知道世间有这么好的东西，可惜很少人知道。出家人当中少数几个知道的，但是也没有办法把它讲清楚、讲明白，真难死啊！我搞清楚、搞明白了，这个是缘分啊，佛菩萨安排的，让我认识张家大师这个人是明清两代四大活佛的中间的一个。明清的帝王都很聪明的，把这四个人封为国师，边疆就没事了。这四个人，西藏、前藏达赖、后藏班禅，张家跟哲布真丹巴蒙古，外蒙古哲布真丹巴，内蒙古张家。教化的区域呢，张家最大，从新疆一直到东三省，下面到青海，内蒙古，他的这个地区最大。这个四大喇嘛，只有他是常住在北京，皇上的顾问。历代帝王对他非常尊敬，我有缘认识这么一个人。他那个时候就叫我，我那时候年轻啊，26岁，他说你可别去做官。我说为什么？他说你做官是个清官呢，你的手下贪赃枉法，你怎么办？我一想的时候真害怕了。那用人要负责任呐。现在到哪里找一个真正爱国家、爱人民、做出牺牲奉献的人找不到。我说那怎么办？他劝我出家，劝我学释迦牟尼佛。第一本介绍给我的书就是《释迦方志》《释迦谱》。这两个小册子，叫读者，你要学佛，你得认识释迦牟尼佛，你才不会走冤枉路啊！所以我读佛经从这两部是释迦牟尼佛的传记，读完之后完全了解了，明白了。明白说，这个人他不是搞宗教的，与宗教不相干，他是搞教育的，社会教育。用我们现在人的眼光来看，释迦牟尼佛是社会教育家。他一生所做的，今天的话是多元文化的社会教育，他不分国家，不分种族，也不分宗教信仰，你跟他学，他一定会很好的教给你。他完全教的是真实智慧。宗教里头一定要有个造物主，有个真神，佛法里头没有。所以佛教是佛陀的教育。我一学佛就提出了证明，名不正则言不顺。中国人喜欢简单， 不喜欢啰嗦。啊，佛陀教育简称佛教。那现在佛教很多人误会了，这两个字你加进去，佛陀教育，啊，大家就明白了。啊，那佛是什么意思？照中国人的讲法，佛就是中国人讲的圣人。圣是什么意思？圣是明白人。啊，对于宇宙人生真相，他明白，他了解，这样的人称为圣人。啊，佛的意思也是有这个意思。啊，中国圣人，圣的意思是明了。那佛的意思呢，是觉悟，翻成是觉悟。啊，佛是觉悟的人。啊，他不是神，他不是仙，他是人。啊，所以佛教里头，人人可以成佛。宗教里头不可以。人人能成上帝，这个不可以讲的；人人能成神，不可以讲的。啊，但是佛门说，一切众生本来是佛，应该成佛。啊，成佛就是应该觉悟，应该明了。他是这个意思。菩萨觉悟没有圆满。啊，所以菩萨是做学生，学生毕业就是佛。啊，《大乘经教》里面所说的，啊，现在很可惜，就是哲学家、科学家了没有发现。如果发现了，他去读佛经，那对他的智慧，这个。发现会有非常大的帮助。啊，这发现呢，宇宙的奥秘呀！啊，宇宙之间奥秘在佛法里面称为甚深大法。啊，一般人不容易理解。啊，佛菩萨知不知道？知道，知道不说。说不清楚，没人能听得懂。啊，非常难得，今天量子力学家发现了，让我们这些学佛几十年，啊，我学佛61年，那些疑问，统统解决了。啊，我们没有看到这些研究报告。很难解决。这些报告不过最近30年了，所以我们上一代没有看到过。上一代科学报告里的最小的东西，原子，原子被发现了啊，原子被发现有80年了。啊，这个微中子发现的时候才30年了。啊，所以我们比上一代有福。啊，我们能够真正受到科学的帮忙，帮了很大忙。啊，把这些非常难懂的、这深奥的东西，科学给我们做证明。华严讲的最详细。啊，是一部哲学书。啊，方东美先生把它看作这是佛门的哲学概论。有圆满的理论，有精巧的方法，啊，后面还带表演。善财童子53参做出来给我们看，就这样的教科书，全世界找不到第二种啊！啊，老师一声赞叹，一声学习。啊，所以这本中本华严有这个基础，读华严有帮助，帮助你理解， 读了华严回来再看这个经，啊，那就其味无穷了。那么又此经，这个此经就是无量寿经。无量寿经在中文有九种不同版本，这个本子最好。所以我们相信佛法在这个世间也会消失。啊，什么时候消失呢？还有9000年。啊，所以外国宗教讲世界末日，佛教没有这个话。啊，佛教释迦牟尼末法是10000年，现在才过去1000年，后面还有9000年。啊，怎么会是末日呢？佛法灭了，还是有人在继续学习弘扬？那是什么人？地藏王菩萨啊，这个经上都有，地藏菩萨本愿经上也说的有啊。释迦牟尼佛把没有佛在世间这一段时期，众生很辛苦，这个救苦救难的工作就拜托给地藏王菩萨，让他代替佛来教化众生。啊，地藏菩萨叫什么？最重要的叫孝道啊！啊，菩萨的名号就像我们学校的学习的科目一样。啊，地藏菩萨这个科目是什么？科目是伦理。啊，它叫伦理。啊，观音菩萨叫什么？观音菩萨叫慈悲，就是叫爱心。啊，要用真诚的爱心去爱一切众生。啊，这一切众生里面，包括的范围很大。我们讲畜生道、饿鬼道、地狱道，还有动物、植物，乃至于山河大地，没有不爱的。啊，一片慈悲也。啊，观音菩萨是教这个的，这个是孝心的扩大，所以地藏是根本，学佛从他的学起，啊，就是我们前面所讲的第一条：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地藏菩萨教的，啊，从地藏提升就是观音菩萨，把这个爱心扩大。啊，扩大到整个宇宙，没有不爱的，没有不关怀的，没有不照顾的，没有不帮助的，大爱呀！啊，再提升文殊菩萨，文殊菩萨叫智慧，就是今天科学跟哲学。啊，宇宙之间的奥秘，啊，登峰造极，真是智慧，不是知识。啊，最后一位是普贤菩萨。普贤菩萨叫什么？叫把你的孝亲尊师、你的大爱、你的智慧落实在生活。落实在工作，落实在处事待人接物，全用上了。所以文殊菩萨是实践，啊，要把它做到，他做榜样，做出来给我们看。啊，这才真正幸福人生呢。啊，真正快乐无比，是法喜充满，长生欢喜心。 这个四大菩萨就等于四个学院啊，大学四个学院，院里头再分系啊，所以它真的它是一门学校啊。我们中国四大名山啊，就是四个学院：九华地藏菩萨、五台文殊菩萨、普陀观音菩萨啊，这个峨眉普贤菩萨。啊，所以你细细去观察，它是教育，但是现在人都把它当作神，啊，去膜拜，这就迷信了，完全错了啊！啊，地藏是谁呀？是自己呀！我修地藏法门，啊，我孝顺父母，尊敬师长，把这个孝扩大，爱我的家人。爱我的家族，爱我的邻居乡党，啊，发展到爱国家、爱社会，这是地藏菩萨。啊，地藏是自己，观音也是自己，文殊普贤通通是自己啊，代表自己的性德了。啊，佛是表果的，啊，菩萨是表因的，啊，修因正果，啊，所以佛法终极的目标是成就自己，是个完人，啊，完一切完备，没有一丝毫欠缺，啊，智慧圆满，德行圆满。才艺圆满，福报圆满，样样圆满呐！啊，这个大圆满与贫富贵贱一毫关系都没有。啊，所以佛法不教人去追求名闻利养，不追求功名富贵。啊，叫你做一个有道德的人，啊，帮助这个社会把每一个人都教好，啊，所以实在讲呢，佛法是帝王师啊，他是师道啊，他不是神道啊，中国自古以来。立国的基础啊，就是孝道跟师道，孝养父母，奉事师长。中国人讲这个东西，所以佛法是师道，到中国来，中国有孝道的基础，佛道在中国就发扬光大了。啊，释迦牟尼佛过世之后，他的学生四面八方。去教学啊，有些地方两三百年没有了，六七百年没有了啊，只有在中国传到中国来2000多年，一直到现在还有啊。但是现在我们看的时候，几乎也完全是假的，真的没有了啊，明白教义的人没有了。真修行的人没有了，真正行菩萨道的人没有了，啊，那就是佛法灭了。我们一定要清楚啊，儒释道在今天都没有人才，所以这个是麻烦事情啊。啊，可是我们相信祖宗。我们祖宗有德，在全世界只有这个民族，千万年来，以什么起家，以什么建国，以仁义道德。 全世界找不到，只有这一个地方。所以纵然有大灾难，中国灾难最轻，祖宗保佑啊。中国为什么有灾难？现在人子孙把老祖宗东西丢掉了，不孝啊，不孝不敬，要受祖宗的惩罚，惩罚不会要命，父母总会把儿女的命留住，狠狠惩罚你，不会叫你送命的啊，惩罚是希望你回头啊，我对这个有信心啊。啊，我想了很多年，中国有一部好书，治国的宝典，唐太宗编的，唐朝盛世就靠这本书。但是这本书失传了。啊，我知道有这么个东西，自己没看过。啊，他常常想啊，这心想事成。啊，偶尔在讲经的时候提到，就真的有听众啊，有些人到处替我去找，居然找到了。啊，找到我们仔细看这个文，它上面有序文，才知道这个书啊，唐朝亡了之后，被日本人拿回去了。啊，唐朝时候没有印刷书，书都是手抄的。所以数量很少，在那个时候，日本、韩国、越南，啊，到中国来留学的人很多，啊，许多都是出家人呐，啊，他们把这个带回去了，所以在中国失传1000年，啊，宋元明清都没有，到乾隆皇帝做了60年皇帝了，他把皇位传给他儿子，他做太上皇，就嘉庆。嘉庆登基，日本人对皇上送的礼物叫进贡，礼物里头有这部书，中国人才知道。啊，那么以后一直到满清亡国，这将近100多年、200年的时间，从日本这个书传到中国不超过10套，所以很多人没看见。啊，很多人不知道有这部书。啊，我们得到这个本子是民国初年上武英书馆印。原本是日本人，日本的本子，照日本的本子翻译的。我看到这个如获至宝，我说这是祖宗有德，祖宗给我留了这么一部，让我看到。啊，这个我们怕失传了，所以我立刻交给世界书局，我印一万套。啊，我们这底下这个，这是一套。啊，这样分送给全世界各个大学图书馆去收藏，就不会失传了。啊，什么样的灾难不可能全部毁掉，总会有地方有。啊，我用这个方法来保存了。啊，没想到过了几个月，这桩事情我是想了很多年。但是没办法做到，这四库全书这么大啊，现在把它印出来了，不会失传了，我们放心了。从哪里读起啊？啊，全书现在精装本这么厚的本子1500册啊，要排架的装饰，我们这些房间，4个墙壁摆满。 一套啊，从哪里读起？啊，就算是会要，会要三分之一，啊，摆起来一面墙。啊，所以我在得到第一步的时候，这大概在15、16年之前，啊，我得到的上无因数观音的最后的一套，他只印了300套。啊，我这套书放在澳洲，怎么读？从哪里读起？所以我就想到，能不能找一些老教授，啊，教文史的教授，他们退休了。没事情，让他们天天看，把书库里的精华好的东西挑出来，啊，变成一部书，啊，一部书，这是书库精华，啊，我们统统都能得受用。做了，真找了，花了3年的功夫，送到我这儿来，我一看不能用，这就说明。我们现在国文程度跟古人比呀，差太远了。啊，可这桩事情始终放在心上，没想到古人已经替我们做好了，我们不晓得。啊，这也是有个同学找到这一部书《国学之要》，我看的序文，完全是从唐太宗这个观念上得到的启示，啊，有，这也是民国初年，有一些学者专家把四库下了功夫，用了8年的时间，啊，经世子集汲取他的精华，做成这部书，一共8册。我看到这个，这是宝啊！中国传统文化悠久。那为什么呢？这是四库的一把钥匙。你想研究中国传统东西，你从这里下手。你认识四库，了解四库，知道怎样去学习。所以这部书价值太大了。啊，全世界的人都要向中国学习，这个现在大家都知道。啊，从个人来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智慧、理念、方法、经验、效果，只有中国有，外国没有。这个东西要不要？你要，在哪里？在四库全书里头。四库全书文言文写的，你不学文言文，你就没份了。我对这个事情很留意啊。啊，30年前，有一个美国的留学生，纽约大学。跟台湾大学交换学生，啊，这个学生是个女生，大概30出头，啊，学什么呢？学华严经，他选的这个科目啊也很特殊，啊，到台湾来，正好我在台湾讲华严经。就台湾大学就把这个学生介绍给我，在我图书馆住了4个月。啊，他读华严经，看清凉大师的著作。我问他：“你学中国文言文学多久？”3年。不难呐、外国人。对中国文化的渊源也丝毫没有， 三年能够读中国文言文，2005年、2006年，我两次访问伦敦。伦敦是欧洲汉学中心。这三个名校，牛津大学、剑桥大学跟伦敦大学。我有这么个机会跟这些学生交流，跟他们的教授座谈。因为这些人，他们说的一口北京话，我很佩服，比我讲的好。读中国的古文，看中国的古著，所以我就问他：“你们学习中文多久？”对，3年。不难外国人呢，3年就能成功啊。我们中国人不敢碰文言文，是被他吓到了。实际上他很容易学，不困难的。外国人学这个文言文，要费3年的时间，中国人学最多2年。2年就把钥匙拿到了，四库全书你就有份了。祖宗留给你的智慧宝藏不能丧失。前年，台湾商务印书馆告诉我，他们要重刊四库全书，就是再版。我听得很欢喜我告诉他，我给你买，你可不能涨价，要照上一次的老价钱。他答应了，我买了100套。一套美金5万块钱，100套500万。我买100套干什么呢？分送给我们自己国家各个地方的大学图书馆保存东西不会失掉了。世界书局来找我，我过去买他的这个四库会要，买了大概将近有60多套，将近70套。四库会要是四库的精华，四库是乾隆下令编辑的。乾隆那个时候60多岁，年岁大了，怕他的活不了那么长久，看不到这部书的完整，所以就交代纪晓岚总编辑，让他在书库里头选择最好的，先编一套给他看。分量呢是全书的1/3，是编给皇上看的，所以这部书非常完整。总共写了2套，一套在圆明园，一套在皇宫。圆明园被八国联军毁掉了，毁掉一部全书，一部徽要，所以徽要就变成孤本。徽要的价值比全书高。因为全书里面对于清朝有批评不利的地方，他全部删掉了。徽要没有删，徽要是皇上看的，不给别人看的。那么这个只有一套保存在台湾故宫博物院。世界书局翻版印这套书，我买了60多套。那么再版，他这个老板告诉我这个信息，我说好啊，我支持你，我给你买200套，200套也是500万美金，2部书1000万， 啊，这个书已经印好了，月底会送来。国宝啊，我这200套，100套送国内，100套送海外。送给以下国家的人数。这个国家大学里头有研究中文的，我送给他。我劝导那些外国人，通通要学中国文言文。你有能力直接去阅读，你才真正能够具足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智慧、理念、方法、经验，都在这里头精华被唐太宗提出来了，但唐太宗提出来过去2500年，唐以后这部书里头没有，这是唐朝以前5000年文化，上面2500年精华在这里头。后面这个2500年还没有人去做这个功夫，我相信会有人做这个工作，那就是《群书之要》续篇，会有人做这个事情，所以这是在当前这个文献方面没问题了，现在问题是谁来继承，谁能用这功夫，难不难呢？不难呐，我到处在宣扬希望有个国家能接受。现在朋友当中，我跟马来西亚的缘最深。我向他们建议，《群书之要》，唐太宗，总共在10000多部书里头，逐渐的淘汰。在里面挑选，选到最后一共65种。这部书就是从65种里头抄下来的，有关于大学里头的8目，格物致知、诚意正信、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一些的文字全都抄在这里头。从65种书抄在里头，所以我就想了个方法：如果这个国家成立一个学院，或者是个研究中心，一个人专学一门，一个人专学一门，65个人，10年之后，这个学院就是活的群书之要。这个65个人就能够教育整个世界，你看不难的，社会安定，世界和谐，我相信3年可以恢复。为什么？这些研究的人都是专家，3年就有小成。他们就可以出来讲学，在哪里讲呢？在国家电视台里讲，全国人都听到，全世界人都听到。这是，所以21世纪是中国文化的世纪。中国人文化，中国的文化统一了全世界。你不照这个方法，你没有办法拨乱反正，也就是今天这种乱局，没有任何人有能力来收拾，只有这个办法。 啊，所以国家能养着65个人，如果扩大到3倍，啊，3个人一个小组，专攻一门，啊，不到200人，这200人，他的力量超过200万兵力都不止，啊，他能够安定整个世界社会，能够带来和平，能够化解冲突。啊，能够把国家治好，把人教好，对，要老师啊。啊，上个星期我到泰国，到泰国也是这么一个愿望。啊，安排跟太皇见面，很不幸，他又住院去了。啊，身体很不好，跟皇后见了面。啊，他们很有这个兴趣。啊，那就是要培养老师啊。啊，希望在外国做，外国做出来了，中国人就相信了，中国人会跟进。啊，外国不做，中国人不想做。所以是用外国人做引子，啊，我们认真努力，啊，真正帮助国家、帮助族群、帮助这个世界上苦难众生，啊，怎样离苦得乐啊？啊，这些方法也都在这部经上。啊，这部经上是提出纲领啊，这个群书之要是细目啊，总纲领、总原则，这部经上全有，这真正是好书啊。那么，末法9000年之后，佛法灭掉了，这部经还能够在世间多留100年，100年之后，这个书也没有了，还有一句佛号，南无阿弥陀佛。在那个时候，听到佛号的人，欢喜的人都能往生。啊，你才晓得这个经功德之大。这一段我们就学习到此地，啊，我们看下面经文。第二，一心求生，啊，这一句话非常重要。啊，前面是文持本经，这是缘。啊，遇到这个缘了，要一心求生极乐世界，为什么呢？不再搞六道轮回了，六道轮回实在太苦了，啊，不干这个傻事了。释迦牟尼佛不当国王，啊，他父亲是国王，他是长子，继承王位的，啊，他19岁放弃王位。出家去学道，他聪明，他有智慧。他如果做了国王，到今天没人晓得他。国王太多了，谁知道啊？啊，他去学道，学成之后去教化众生，做一个最好的老师。你看看他这个，他这一门学术。一直传到今天，传到全世界，啊，没有人不知道的。对了，啊，孔老夫子想做官，没有官运的。 这命里头没有官印，没有官命。啊，周游列国搞了十几年，没人用他。68岁，回头，回到老家教学。他只教了5年了，73岁过世啊。5年，你看这个功德，成为中国的圣人，啊，大家尊他为万世师表。孔老夫子在世做梦也没想到啊，他要能想到这一点呢，那他跟释迦牟尼佛一样啊。释迦牟尼佛30岁开悟啊，孔子也是啊。孔子自己说他自己做学问，30而立，40而不惑，50而知天命，60而顺，70从心所欲不逾矩，10年10年他的境界往上提升。啊，如果孔子30岁就开始教学，那跟释迦牟尼佛没有两样。啊，我们看到古往今来大圣大贤，他们选择的行业全部都是教学。啊，教学清高啊，教学快乐啊，得天下之因材而乐于之，人生第一乐事，这快乐。啊，与人无争，与世无求。你说这种生活多美好！啊，孔子的遗憾呢，耽误了17年，周游列国，浪费了时间。啊，就昼夜相许，求生必偿。说明勇猛精进无有间断啊，求生比刹，比刹就是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啊，我们到那里去，用什么方法求呢？用受持，受持止这部经，我接受这部经典里面的理论方法境界，我完全接受，把理论变成自己的思想，把方法变成自己的行为。啊，我完全照这个来学习，啊，读诵，不能够不读诵。啊，读诵是天天温习，温故知新。啊，天天读诵。你不会被外面环境干扰，啊，不会被外面环境诱惑，啊，读诵，我跟佛菩萨在一起，书写，这是流通。我自己得到这个好处，我要把它介绍别人。从前没有印刷书写。我把它抄送给别人，现在有印刷书，大量去流通。啊，尤其这重要的珍宝，啊，钱流它没有用啊，啊，钱要流通啊，啊，应当全心全力做这个工作。啊，所以把智慧用这个方法传给别人，理念、经验、方法传给别人。在国家上讲，长治久安才能出现的，大同之治也能出现的，啊，不是不能。啊，现在的人全都是求知识， 没有求智慧的。啊，我们参与联合国的和平会议，啊，我前后参了恰恰17次。啊，才真正认识这个世界。啊，与会的这些人都是学者专家。啊，政府高级官员。啊，确实都有这个心。如何化解冲突，恢复安定和平？啊，真心不是假的。我很尊敬，很佩服，他们没有办法。啊，方法在哪里？方法在中国经典里头，他们没接触过。啊，我们介绍。啊，好在呢，说这个话，英国人说的，我们说的没有分量啊，人家瞧不起啊。啊，英国汤恩比博士。这是世界知名人士，历史哲学家。啊，他说的。啊，说这个话，70年代，1970年代那时候讲的，解决21世纪的社会问题，就是今天，21世纪，只有中国孔孟学说跟大乘佛法。对英国人讲的，大家没话说。啊，可是这个话说出来，没人懂啊。我在伦敦访问，跟汉学院的学生讲话，我就问这个问题，我说问别人是外行，问你们是内行，你们是学中国儒释道的。啊，所以我来问题，汤恩比的话说的对不对？你们能赞成吗？啊，这些学生很乖巧，对着我笑，笑了5、6分钟也不说话，啊，教授也不说话。我反过来问，难道汤恩比的话说错了吗？哎，他们也不说话。我等了很久，我没有不说话了，我只好继续说下去了。我说你们很聪明，啊，对汤恩比的话，既不赞成也不反对。啊，我说我告诉你。我听了汤恩比的话，我是以为他说的非常正确。啊，你们不敢说话，我说我知道。我们今天提到儒，你们头脑一定想到4书5经13解，对不对？大家是对。提到佛，一定是华严、法华、般若啊，这些是吧？是的。问题就出在这里，解读错误了。啊，这些东西是什么？是儒跟道的花果啊，好看呐、啊！你们的眼光都在那里，看到那里。花果从哪来的？枝条上长的，你们把枝条收获了。枝条从哪来的？枝条树干长的。树干从哪里？树干从根本长的。你要能够这样回头去找，你找儒啊，孔孟学说的根，你找佛的根，你就相信了。这一句话我提醒了他，你不要只看花果。花果是根长出来的啊，儒的根是什么？《弟子规》 没人知道。啊，研究中国学说，谁学的这个呀？没人知道啊。啊，道的根，太上感应篇；佛的根，十善业道。他们从来没想到。我说这三样的很小。啊，你看《弟子规》只有1080个字。啊，《太上感应篇》大概1600-1700个字。啊，《十善业道经》也只有10000多一点字。很少的小东西啊，这是它的根啊。那个化果都是从这个根上生的，这个根是普世教育啊，就等于我们现在讲是国民教育，人人都要学的。如果人人都要学这个，天下就太平了，什么问题都解决了啊。这讲什么？讲伦理，讲道德，讲因果。一般人民不要懂得很多，他不研究高深东西啊，只要这个东西就够了，就能够帮助这个社会呀，恢复安定和平，就能帮助这个地球化解灾难。这是真的，不是假的。道理呢？道理就在45经13经。啊，在那高深的里头，啊，但是应用是最底层的，啊，但是一般人应用他不需要知道道理，你叫我怎么做我就怎么做，啊，是大多数的人啊，啊，我们做了实验，我们这个实验是被联合国逼出来的。过去在汤池做3年实验，啊，因为我们把这些东西介绍给联合国这些与会的朋友们，他们听了很欢喜，告诉法师这是理想啊，做不到啊，这给我当头一棒啊，信心危机，对于古圣先贤东西没有信心，这不得了啊，啊，如何叫他们相信？只有做样子给他看，我就想到这个，费了好几年的心血，到处找地方，语言不成熟。啊，2005年，应该在10月、11月，我回到老家去看看。70年没回去，啊，老家还有一些堂兄弟、族兄弟，还不少人，啊，有30多个人，啊，我们聚在一起吃饭的时候，我向大家报告，这些年在外国，啊，干了些什么，啊，遇到这么个瓶颈。啊，中国这么好的东西，外国人不相信，想做实验，找不到地方。哎，家乡这些父老，还有家乡的领导，听到这个都欢喜。啊，法师回来做，我们支持你。啊，就这么一起哄啊，刚好汤池一块这个地是政府的，他要卖，要卖出来，他们搬家搬别的地方去。啊，这块地的面积有30亩，我就看了很合适，啊，不大也不算小，啊，就把它买来，啊，就建了学校。没想到啊，啊，2005年11月开库，哦，建筑的工程应该是2004年的冬天。差不多1年的时间，校舍才盖好。啊，就找赵平老师，啊，我们用网络， 把这个消息放上去，希望啊，找这个老师，有志于传统文化的，啊，条件呢，是要有教学经验的，师范学校毕业的，啊，老师，教过幼儿园的，教过小学的，教过初中的，啊，直到这位置，啊，再高的就不要了。我们找这些老师，这些老师很年轻，很听话，很好教。啊，报名300多人，我们最后只取了37个人，37个老师。啊，开课我就告诉大家，我说我们的使命非常重，中国传统文化能不能继续下去？就在此一举，你们有使命感。我们如果失败了，中国文化可以被淘汰，这个东西确实过时了，不要了，没用处。如果我们做成功了，中国文化可以继续延续下去，而且可以救全世界。所以你们的真干啊，怎么样？《弟子规》要真正落实。你自己没有做到，你就不要叫人。你要想教别人，自己做到。每一句话我都做到了。我给他们4个月的时间，希望你做到，然后再开班教学。啊，没有想到老师真难得，2个月做到了。啊，我在香港打电话告诉我，到后头怎么办？下乡入户。把《弟子规》做出来给人看，啊，我们不是讲给人听的，我们做给人听的。啊，走到农民家里，你就是他家的儿女。你看到老人是你的父亲母亲，你怎样去孝顺他？啊，看到家里的事情时，你马上动手去做，整整齐齐、干干净净，要做。这样做了2-3个星期。当地人感动了，老人感动，啊，你们这些老师比我儿女还孝顺，我儿女没做到，啊，他们小孩看到了，自己很惭愧，对父母对不起，没有尽到孝道，啊，是真去做啊，真去干呐，啊，马路上脏乱，看到了就是捡垃圾。啊，捡了2个星期，当地人就不好意思再随便丢垃圾了，捡到就干净了。啊，所以要用身教啊，不是言教，言教都不管用啊。啊，我做给你看了，你丢我不责备你，我就捡。啊，2-3个星期之后，我说我们宣布学习中心开班，希望大家来学。学的人就越来越多。3个多月，这个小镇居民48000人，个个都学好了，懂礼貌了，知道做人，知道要孝顺父母，知道要用爱心对人，他都知道了，他都做到了，风气180度转变。我们非常惊讶，我说我们证明2桩事情，第一个证明了人之初性本善，人性本善，第二个证明了人是非常好教的，就是没人教。啊，我跟老师讲，我们做成功的，我们预想的是2-3年才能看到成绩，现在不到4个月就看到成绩了，千万不要鞠躬。不是我们自己有这个能力，有这个德行，老祖宗的德行。老祖宗让我们相信传统文化，相信他，老祖宗在加持，啊，佛法在加持，啊，我们不可以鞠躬，啊，我们要谦虚，要恭敬。 啊，要认真不断努力在学习，在提升。啊，你看这个事情做成了，意想不到。啊，成功之后，我就想到如何到联合国去报告，去发表。这个事情很难了。我们跟联合国是有往来，但是没有这种关系。啊，所以通通都是祖宗安排，都是佛力加持，绝不是人能做得到的。啊，5月，这2个月之后，联合国来通知我，邀请我在巴黎，啊，教科文总部，跟他们一起主办一个活动，啊，不是协办。过去我做过2次协办，这次主办一个活动。啊，这个活动也是从来没听说过的，联合国从来没有碰过宗教。啊，这次这个活动纪念释迦牟尼佛2550周年，主题是佛教徒对于人类的贡献。我不相信啊，派了3个人到巴黎去打听，是真的，他们找的是泰国，那找对了，泰国是以佛教为国教，啊，他要办这个佛教活动，当然找泰国，泰国大使向秘书长推荐，要我参加，啊，他们接受了。这么一个原因，这不是佛菩萨安排的啊，老祖宗知道，这是想不到的呀。啊，所以我就接受了。11月份办这个活动，我有5个月的时间做充分准备。啊，所以那个证办得很成功，一直到现在，联合国对我们念念不忘。啊，这个活动持续。这秘书长自己说的，啊，60年来，联合国60年来秩序最好，内容最丰富，啊，所以我这一次在泰国办这个参加这个活动，通知教科文组织，他们来了17位大师，啊，欢迎我到联合国参办活动。我说现在机缘没成熟。啊，我现在等澳洲、图文巴多元文化和谐示范城市搞成功了，我就去办活动。拿出东西给人看才行啊，光讲不算数啊。现在这个澳洲在做这个，啊，这个小城只有10万人，我在那里住了10年，啊，10年我也没想到，10几个宗教团结成一家人，很不容易啊，啊，不同宗教来发起，希望把这个城市变成全世界第一个和谐示范城市。10万人口，有80多个族群，不同的民族，80多个，100多种言语，标准的多元化，所以这个做出来很有意义。啊，我要求他们，希望大家努力，1年的时间把它做成功。啊，因为那里基础已经有了，我们在那做了10年的基础。啊，这个10年有很深的影响，啊，全世界一个，你看，不同族群、不同文化、不同宗教，大家住在一起，像兄弟姐妹一样，啊，互相尊重、互相关怀、互相照顾、互助合作。 啊，做出这样的朋友。啊，所以一年做成功，我答应他，我给你们建一个卫星电视台，让图文巴人民的生活，每一天的学习，对全世界播放。另外，我答应他到联合国办个大型活动，啊，那就有意义了。啊，所以这次聚会非常欢喜。啊，我们也有个简单报告。啊，但是什么样的活动，什么样的成就？哼，都出不了六道轮回，所以我们一心一意，天天向往着西方极乐世界。我们要亲近阿弥陀佛。啊，等我们到极乐世界之后再回来，那就不一样了，回来是菩萨了。啊，所以一定要先到极乐世界去读经去啊，到极乐世界是留学啊。成就圆满的智慧，圆满的德行，啊，圆满的能力，然后再回到这个世间来，给大家服务。啊，所以这就非常重要了。我们受持、读诵、书写、供养，种种功德了，回向净土。那么下面第三个发菩提心，菩提是印度话，翻成中国意思就是觉悟，啊，菩提就是觉悟，啊，那么佛陀呢？佛陀是圆满的觉悟，啊，到圆满的觉悟就成佛陀。觉悟，觉，菩提就是觉悟的这个字的意思。啊，菩萨是在求觉悟，还没有圆满。好比在学校，菩萨是学生，那个佛陀呢是毕业了，你学的功课学完圆满。啊，考试都通过了，这叫佛陀。所以菩提心重要啊！菩提心是觉而不迷啊，进入佛门，先要受三皈依。现在的三皈都是有名无实，做个仪式啊，没有实质。我学佛。早年那时候还没有正式入佛门，没有受三皈之前，我认识张家大师。大师告诉我，佛法重实质不重形式。形式不重要啊，实质重要，你的真感。啊，那么换一句话说，三皈我形式可以不必说，我真做到了，我懂得三皈是什么。啊，皈是回头，依是依靠。从哪里回头呢？从迷惑颠倒回头。依什么呢？依觉悟，这叫皈依佛了。你真做到了，你真皈依了，佛承认呐，啊，世间人不承认没关系，佛承认呐，佛是认真不认假了，啊，所以你一定要懂得这个道理。现在我听说有人在大陆，啊，用我的名义，啊，还印上我的照片，我写的一些字。啊，印在皈依证上，印在书上。啊，内容完全不是。 啊，有人问，那你为什么这样做呢？他这样做可以能够号召一些人来。啊，那我在此地要告诉大家，千万别上当。啊，灾难来了，说皈依了就不遭灾难，没这回事情。啊，皈依是形式，哪有形式能够保佑你不遭灾难的？啊，这在理上讲不通，千万别上当。啊，要真正皈依。啊，你看六祖坛经，慧能大师距离我们现在1300年。1300年前，他传皈依，就不是讲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不是这个说法。坛经上告诉我们的，他所用的皈依词是皈依觉、皈依正、皈依净。我初学佛的时候，看到这些文字，我就想，1300年，那个时候佛教在中国已经有600-700年的历史，为什么不用佛法僧，而用觉真经？啊，肯定一般人把佛法僧错解了。啊，认为皈依佛，泥塑木雕的佛，你皈依他，所以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他怎么能保佑你？哪有这个道理？啊，所以会议产生这种误会了，啊，传得太久了嘛，啊，里面就有很多人错解了，所以六祖把它修正过来，说皈依觉，然后再解释，觉者佛也，佛是觉的意思，啊，而且觉的圆满，圆满觉才叫佛，啊，不至于错了意思啊。你要真正觉悟了，你就不会遭灾难，你就能够破迷开悟，就能离苦得乐，啊，这是真正皈依啊！自己千万不要搞错啊！啊，皈依法，法是经典啊，那怎么皈依法？要认真去学习呀、啊，你才真正依靠啊！你要不懂经里面的意思，天天念它没用啊。天天念经解决不了问题啊。你要明白它道理，啊，知道它讲的什么，依照这些理论去做，管用啊。啊，早年我在台湾，这大概有20多年前。台湾有灾难，佛教会发起做人王护国法会。啊，怎么个做法呢？找100个出家人，100个和尚，每一天念一部人王护国经。啊，法会7天，这行吗？人王护国经里头确确实实是教你啊，国家有灾难的时候，社会有灾难的时候啊，教你用什么方法去救。经典里讲的行，你光念不做没用啊。啊，所以我也碰到这个因缘，我就讲这部经。时间不长嘛，讲大意啊，好像我是一篇是2个小时，我编了一个表节，8天，把这个大意讲完，明白这个道理，我们的不善的心改成纯净纯善的心，不善的行为改成好的行为，这样才能够化解灾难。 不是念的，念没有用啊。啊，要明理，要依教奉行的。啊，你看看美国布莱登博士啊，提到化劫2012玛雅预言的灾难，人家说了三桩事情，那真对呀，佛也是这么说啊。啊，怎么化解灾难呢？第一个，弃恶扬善，就是佛经上所讲的断恶修善，这第一个。第二个呢，改邪归正。第三个，端正心念。啊，我们的念头贪嗔痴慢疑错误的，把它改过来，不贪，不嗔，不痴，不傲慢，不怀疑。啊，这样才能够化解灾难了。这不东西不是念的，是叫你做的，认真努力去做，灾难自然化掉了。啊，这个理佛经上讲的很深，今天量子力学家提出证据，我们说这个就更有力量了。啊，量子力学家告诉我们，物质现象是从意念产生的，这个佛在经上讲的很多，我们没办法相信，没办法体会。啊，就是色由心生。这经上讲的色是物质现象。啊，所有物质现象都是意念波动现象产生的。啊，这是被现在量子力学家发现的，所以念头能够控制物质现象。那念头不善带来的灾难，带来是混乱；念头善了，统统就变好了，就能恢复正常了。啊，这个我们把佛经跟现代的量子力学结合起来，很容易懂。啊，所以一切法从心想生，善的念头生想的是一切善法，恶的念头所造成的一切恶果。啊，化解灾难，改变念头就行了。那佛经上全是善念，全是正念，全是清净念，当然化解灾难。啊，所以这个地方的读诵里头是明理，不是光是念啊，念没有用啊，理明白了，方法明白了，一定要落实在生活，它才起作用。啊，你说《弟子规》，你要念它有什么用啊？我让《弟子规》，让这些学《弟子规》的老师，啊，通通学会了，做，表演出来，做出来给人看。啊，别人才相信啊，啊，才会认真学习啊。啊，37个老师带头，啊，3个多月的时间，这小镇上人心就唤醒了。啊，这也是我们这一次办这个活动的时候一个理念。啊，我们过去知道陶行知先生办过，梁漱溟先生办过，都没办成功。所以我们检讨原因。啊，我们把这个错误的原因纠正过来。他们办的，他不是全民。啊，也就是说，让学生学，学生学，老师没有，不是这样做，学生不相信。叫年轻人学，年轻人看社会大众没这样做，他也不肯学。所以我们这次就下定决心，小镇48000的居民，男女老少，各行各业一起学，大家通通都学，就成功了。啊，如果不是用这个方法的时候，没办法，局部不能够影响全体。 啊，一定要全民都来学，啊，才会搞成功啊！啊，证明我们这个想法没错，啊，这个事情做成功了。所以皈依法，法是。